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My FM Music for You， 你好，我们是五月天。 首关诗敏的别说，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九月奇迹呢，在2017年也是出了最新的单曲，叫做最美的中国。这首歌从名字上一听啊，就知道是充满了中国风的元素。那主旋律的风格呢，也是非常的时尚。那现在他们也正在忙于春晚节目的彩排当中啊，不知道今年在春晚节目当中会不会有这首新歌去露面呢？但是下面继续来听歌，来自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 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就当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 FM。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 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When the days are cold and the cards all fold and the saints we see are all made of gold. When your dreams all fail and the wounds we heal are the worst of all and the bloods run stale. I wanna hide the truth, I wanna shelter you, but with theThere's nowhere we can hide. No matter what we breed, we still are made of greed. This is my kingdom come. This is my kingdom come. kingdom come. When you pull my heat, look into my eyes, it's where my demons hide, it's where my demons hide. Don't get too close, it's dark inside, it's where my demons hide, it's where my demons hide. They say it's what you make, I say it's up to fate. I need to let you go. Your eyes, they shine so bright. I wanna save that light. I can't escape this now unless you show me how. When you pull my heat, look into my eyes, it's where my demons hide, it's where my demons hide. Don't get too close, it's dark inside. 哦，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最近杨丽萍她的新作品呢，平潭印象舞台剧也是首发仪式在北京举行。那现场的小彩旗她作为了神秘嘉宾也来到了现场。小彩旗呢，她在四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演出云南印象，当时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位小女生啊，现在已经是长大了。那也是很多媒体呢也是通过了她的独特视角明星少女探秘原生态自然，也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平潭国际旅游岛这样一个原生态的一种环境哈。OK， 我们好音乐继续，下面这首歌就非常好听了，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

一首好听的歌曲《南山南》，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Aaron。 那同样呢，也是来自台湾的一支原创摇滚乐队牧思者乐队，那在最近呢，也是在北京举办了他们的首张原创专辑《小人物》的发布会。那现场呢，他们也是讲述了乐队的起源、发展以及成立十年以来的心路历程。而且当时呢，也是很多音乐圈的好友以及索尼同门师兄师姐，比如说周杰伦、还有许君、还有郝云，他们都通过 VCR 隔空送上祝福，也希望他们这十年以来的成长给他们带来很好的一种发展吧，也希望专辑大卖。好音乐继续，来自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走出你家的巷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当你决定就此放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哭得累了的你看来睡得好无辜，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别说你只喜欢他送的玫瑰花，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

雨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当我独自喝醉在街头，请不要离开我，绝不放开你的手。哭的时候让泪往心里流，请不要离开我。带着下雨的时候，向你忏悔，请不要离开我。在这下雨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当我独自喝醉在街头，请不要离开我，绝不放开你的手。哭的时候让泪往心里流， 一首来自黄征《绝不放手》。欢迎回来，这里是麦变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呢 TFBOY 组合王俊凯的个人单曲《小棉袄》也是正式上线了，那是由李荣浩担当作词和作曲的，而且李荣浩呢这次也是亲自演奏了许多乐器，力求达到最满意的效果啊！这种精心的程度呢可见一斑哈。其实这首歌在16年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歌给写完了，但是歌曲一直迟迟没有发布，因为他希望能够不断的去完善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曲呢，他的通过王俊凯迷人的声线给唱出了游子在外的思乡之情，想必这时候上线也是另有一番滋味了。 OK， 我们好音乐继续，来自苏打绿。哇，这首歌特别的点题，早点回家。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找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关注五月天，关注 My FM， 随时随心 好音乐。 My FM。 一双闪着泪光的眼睛，要多努力才能把雨看成星星。握住我手，但别给我同情，执着的人要从倔强寻找勇气。好像很近瞬间又远离，很难实现才叫梦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去回忆，夏天秋天成长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静静隔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好像很近瞬间才叫梦想，才要决心。我们终于一起来到这里，当我激动不能言语，把我抱紧。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去回忆，夏天秋天成长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静静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我想说没有你的生命像没有歌词的旋律，就算可以很美很好听，也少了意义，少了确定。我们隔着一颗心的距离，有笑有哭的去回忆，夏天秋天成长蜕变的电影，会是一辈子做不腻的事情。紧紧隔着一颗心的距离，交换最真实的情绪，清醒在不勇敢的纪念日里，你曾经给我多重要的鼓励。 一首来自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欢迎回来，这里是麦变不眠夜，我 Sherry。 那2017年 CCTV 网络春晚呢，也近日与全国观众见面了。那随着播出临近的晚会的节目名单也是曝光了。首先是凤凰传奇，还有小萌娃、蔡国庆，还有明星，等等都轮番上阵演绎串烧歌曲《过年了》。那最后呢，还有一些承包青春的歌曲啊，依次呈现，比如说包括羽泉、大张伟在内的人气歌手。他们都纷纷演绎成名曲，还有欢乐连连的洗刷刷，还有动感十足的奔跑，经典的歌曲呢再次回归，相信这一次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温暖又熟悉的感动。 OK， 我们的好音乐继续，来自钟汉良，普通人。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简单的你就该活在阳光里，真爱的人就该抱在怀里，聪明的人总是知道我是无能为力。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梁博，喜剧。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艾瑞。那周杰伦呢，前段时间也是在香港开唱啊，连唱了九场来报答回馈香港的歌迷。那现场呢也是与歌迷粉丝互动，一起玩起了魔术表演。那现场呢他也是抽中了一位16号的一位女歌迷，当时呢把他的票变成了17号同一个位置的票。那现场歌迷粉丝也是都已经激动哭了哈啊！当时周杰伦也说了，说以后没有票了，我继续送你啊！真是很会撩粉呐、啊。当然，他的歌曲呢也是深深的吸引着我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周杰伦歌曲《说好的幸福》呢。 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你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 想起本全棒的来个甜蜜萨罗拉，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比你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离开时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懂了。Oh, 怎么了？你累了，收到的信不能，我懂了，不说了。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收到的信不能，我错了，那个了，放手了，后悔的，只是为你的音乐和爱选择，要怎么停呢？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说了，爱淡了，梦远了，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和爱全断的，要怎么平呢？ 10分钟等于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首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电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日本知名动漫《进击的巨人》呢，也是非常好看的啊。那最近好莱坞也是打算把它拍成电影，也是正在商讨购买版权的这个问题。而且由《哈利波特：神奇动物在哪里》的制作人大卫他们进行一个制作，那目前呢版权正在商讨当中啊，所以说大家也是非常期待好莱坞去拍这一部《进击的巨人》会怎样呢？敬请期待吧。OK， 好音乐继续，来自那英，《不管有多苦》。 的旋律 MyFa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a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a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I wanna be the one.

新朋齐聚一堂， 就是 My FM 100.5的好音乐。 阿姨，我要听喜羊羊。 My FM。 一首来自孙燕姿的《同类》啊，欢迎回来，这里是 My FM 不眠夜，我 Sherry。 那现在呢，演艺圈有很多的艺人啊，为了增加辨识度，可能是不甘于被定型，他们就愿意尝试很多新的戏路，比如说喜剧路王千源，他从硬汉变成孝心，而且吴亦凡呢也是剃头演唐僧。那侦探路呢，比如说韩庚，他演强迫症患者，还有导演路啊，有苏有朋讲悬疑故事。那这次我觉得可能最有看点的就是黑帮路，胡军他终于圆了圆梦大佬梦啊，这次也是演了黑帮老大上海王啊，这个电影也是非常有值得去看的。 OK， 我们的好音乐继续，一首来自 Love My Life， 这里是 My FM 100.5。 天津 K 歌之王塘沽店闪亮开幕， 体

捉迷藏，都忘了好久的长假，要不要出发？花一开就像白板，风一吹就奔跑吧，还来得及牵着手去看海浪，夏天在等着我们赶上。花一开就像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依晨，花一开就相爱吧。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艾瑞。那目前正在全国热映的《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也是正在开始播出啊。那作为寒假期间的鲜有的好莱坞重金巨制，它也是加上科幻啊、战争啊、动作题材，再配上一个顶尖的劲爆的视觉效果，大获学生党的观众呢力捧。而且这次又列入了寒假刷片第一选择。目前的《侠盗一号》全球票房已经是接近了10亿美元啊，可以说全球观众对本片的青睐程度也是可见一斑啊，到时候可以去补一补。 OK， 我们好音乐继续，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赵雷，吉姆餐厅。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生意不错，忙碌到人把椅子

来得太快，这份感觉期待已久，不曾拥有。你是如此的美丽，如同那雪山融化的

你能不能别开会，上前还有 delay， Sunny 你想太多会不会， 一首来自李泉的 Sony、啊、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小岳岳岳云鹏呢，自从火了之后也是电影影片接连不断的开始拍摄啊。这次呢他也是演了男一号了，这是最主要的。他演了这个喜剧电影呢叫做风月俏佳人，和搭档袁姗姗一起去演出。本部电影呢将定档于2月14日情人节。在影片当中呢他也是不断的在撩妹，到时候能否聊成功呢，我们在农历的新年后即将分享。 OK， 好音乐继续，下面这首歌来自林志炫，单身情歌。 是眼睁睁看他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定制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纵贯线出发，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艾瑞。那最近呢，极限特工三终极回归也是发布了甄子丹的个人精简版预告片，其中呢狂拽哈，而且是炫酷的动作设计，仿佛再现当时他的巅峰作品导火线中的马军。那现场他的酷炫动作也是让范迪塞尔近乎完美啊，也是看得既然范迪塞尔也是说了这么完美，那我们大家也是相当的期待这部影片的上映。 OK， 我们好音乐继续，一首来自汪峰飞得更高。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腰身剪碎，这有过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我要飞得更高。 Music 40 最过瘾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林凡。 My FM。 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倒不如就忘。 哇，这首歌也是相当的精彩演绎啊，相信在现场的时候呢去听一定是非同凡响。来自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有一部新的电影也要马上要上映了，在是由麦兆辉和潘耀明导演强强联手，这部影片呢叫做非凡任务，那由演员黄轩还有段奕宏连累出演。这次呢黄轩也是亲自上阵，骑着摩托车从高危爆炸物旁边急速而过，化身空中飞车达人去楼顶那种惊险追逐，那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这部影片也在2017年4月1日上映，到时候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好乐继续，来自黄致列，陪我一起做梦。 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虚心的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我继续执着，才发现绿洲。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有场梦，路到最后是收获。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在国外呢，有一位叫探险网红啊，狼叔啊。为什么叫狼叔呢？因为他实在是太厉害了。在之前呢，他已经体验过世界上最常见的一些蚂蚁物种，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毒液，自己的手去被它咬啊。之前他挑战了蚁蜂，那这种生物呢是以世界上最长蛰刺著称，最后疼痛直接是难耐啊。这次呢，他也是挑战了这个蚂蚁王国里面，可以说是，毒性最强的子弹蚁啊，哇，那种疼痛的滋味，真不愧是狼叔，也感叹真的是第一哈。到时候可以网上看一下视频，真的是看得相当痛苦。不管怎么样，好音乐继续了，来自欧豪 So What。 MyFM 100.5。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 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谁在我的耳边咆哮着，谁在我的背后嘲笑着，眼神这么冷漠，质疑我的未来。内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只属于我，表面沉默，全部都软弱。 Yeah, 我们是九零一派，不受自主，只剩一派。Mix the noise， 切换这个时代，帽子发呆，不是静态，在非洲破乾坤，被机改朝换代。我控制音乐，控制局面，善良和邪恶不止一面。把我的演讲再 read 一遍 ，Let's do it， bigger， follow me， 在全新世界。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 只要这个的命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关不住心，快乐被冷不缺 have nothing baby。 就算遭遇狂风暴雨，也自信走下去，柳暗花明，很清醒被你看清，教会了我理智的人性，不想畏首畏尾，规规矩矩，释放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恐惧？全新自己的地律。 Looking for feeling， 被解放的 Tango。So what？ 就用 Hip Hop 比较 Tango。管他什么音乐，只要对着 Tempo。爱唱歌的 Rainbow。我是 Bad Boy， 该可以穿你进中的那不懂什么叫害怕，也从不废话。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ie。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 It's my life. I do what I wanna do, just keeping it real. Yeah. 也许只要这个歌名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关不住心，快乐被冷不缺 I have nothing so what。 想感受脱缰的洒落，被诱人的囚禁我的自由，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 Nothing but the music nothing. So what? 一首来自欧豪 So What，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 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那最近呢，国外有位设计师真是亲手打造了一款可以感知雾霾的衣服，哇，真是非常有意思啊。正常的情况下呢，衣服是纯黑色的，一旦监测到空气质量指数超过60之后，衣服逐渐就开始变成白色。如果空气污染呢越严重，白色图案就会越明显啊。当然这件衣服的售价也是不菲，最低可能需要人民币3426元开始起售啊，也就500美元啊，也是科技感十足的一件衣服。 OK，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My FM 不眠夜，朋友们不要熬夜咯，早点休息，晚安，明天见。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 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 FM。 是悄悄的熄了光，听风的方向，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的飞翔，模糊了眼眶。广播里那首歌曲当时那条街，那个你，相同的桌椅，不用言语就会有默契，这份亲密那么熟悉，在爱里等着你，陪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里就知道是你。 里，在爱里等着你，未来变得那么清晰，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不像冰淇淋，加进你手指就是加心灵，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晶晶，浪花是彩虹星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谁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吹吹真心话，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字字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爱他，宝藏在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摇摇，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每天都为啥盖被子，能提出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睡前我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空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烂上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小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摇摇，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北边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